声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 ，Hello。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军阀翻嚟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就其实系我哋节目咧系好热闹嘅。咁我哋就早前咧就同阿陈淑庄就做咗个访问，咁我哋第二三节咧我哋就会播嘅。咁啊，即系其实咧呢个礼拜咧，马宝宝农场咧其实系即系一班左交啦，同埋啲土地正义联盟啊嗰扎人啦，其实系守护得系好激烈嘅。咁因為即係喂，坦白講，即係其實我哋自己本身花生台，即係呢幾日咧，其實我哋自己都有即係節目去關注。咁一閒正入埋去添。 嗯。 咁嗱，真係嘅，佢講一樣嘢冇錯嘅。喂，老老實實，成個東北發展計劃，其實如果真係俾佢落成咗嘅話，喂，第一，香港嘅農地自給自足咧係更加困難，即係你冇咗一條生命線。第二就係話，喂，嗰個係赤化計劃嚟㗎嘛，你中港融合赤化計劃、深港同城化㗎嘛，即係你而家叫做係本土派呢嗰扎人呢，即係其實佢哋唔支援不特止，就仲喺度呢，即係不斷咁樣叫 單單打打 單單打打大潑冷水，話我真係唔知佢哋搞乜叫。咁喂，你嗰度講咩港獨啫，即係嗱，其實好簡單，早前呢，我唔知係土伯你仲記唔記得啦，即係學院嗰個總編輯就喺度話，就係話嗱，我哋講港獨就唔係話一定要支持港獨嘅，我哋只不過呢係不斷咁樣係鼓勵大家去想像製造一啲獨立嘅條件出嚟，係咪？咁喂，你製造啲獨立嘅條件出嚟先至可以有權講個獨立㗎嘛，係咪？咁喂，你而家根本上食水又係，土地農地都係，喂，呢啲都係獨立基本條件嚟嘅，喂，佢哋就係冇人關注，係嘛？ 咪所以個問題係咁、 啊， 喂，如果你話新界東北嘅議題，你可以扯到去咁高，就係話即係老共滲透啦， 係啊， 中港融合啦，無論喺經濟或者政治上面，或者借呢個機會嚟即係俾啲大商家去揾水咁樣。喂，点解你会系失踪㗎大哥？ 喂，我哋而家啱啱好博到阿卓佳佳呀，喺马宝宝农场嘅卓佳佳呀。係 ,hello,hello, 啊佳佳。 喂 ,hello。 係。喂，我想问呢，而家即係喺农场嗰个状况系如何啊，其实而家系。 OK。其实今次恒基收地呢系收我哋村后一塊六夫种嘅农地啦。咁其实我哋马宝宝自己农场活动行嘅范围呢系唔受影响嘅。咁而农夫亦都有其他嘅农田，即系我其实只系想讲呢个农场其实都系 keep 住营运，不过我哋合作农户呢系少咗一塊田去耕种咁样咯。 哦，咁样。 系咪？ 系。系系系，即系其实已经系系咪叫有咗 agreement 啊？如果咁听你咁讲嘅话，已经。 唔係啊，我只係話俾你聽，我哋農場其實即其他嘅業務部分唔受影響。咁乜嘢叫做 agreement？ 我唔知你講乜嘢啦。咁我係想講，咁其實恆基依家佢所收嗰塊地咧，個目的係因為政府四萬尺原址換地咧，咁就第一期佢就想將嗰個位置起樓，咁所以佢依家咧就急於喺政府個換地期限之前咧，就去將個塊地收咗咁樣咯。 係。 咁依家目前情況，我哋都依然係有朋友喺現場巡守啦。我哋咧係唔俾恆基去動工嘅，咁其實佢今次咧就係禮拜一就有啲保安好暴力咁樣喺度掹走嗰啲人啦，跟住禮拜一上晝亦都有上市十個人翻去啦，於是就有受傷同埋有四個人俾人拉咗啦，咁然後禮拜二我哋又即係重新走翻入去啦，咁然後琴日咧就係我哋仍然喺裏邊嘅，咁今次咧啲保安就冇。主動要將我哋去掹走，但係啲工友就少開工，咁我哋咧就去阻住工人開工啦。咁所以因為我哋完全係即係佢燒焊，我哋就企喺嗰個位唔俾佢燒，同埋佢圍板我哋就擋住喺度唔俾佢圍咁樣。咁所以其實恆基佢做唔到嘢，咁佢就琴日就收咗工，然後今日就冇嚟嘅。咁佢琴日開咗記招咧，講話禮拜五啦，同埋話 weekend 咧，佢嗰個好隱晦嘅意思咧，都好似講話唔 會離開工。咁雖然係咁啦，咁我哋喺農田做嘅建設啦，去防守嘅嘢咧，都係 keep 住做嘅。 系 咁啦， 系喂，咁其实嗱，你叫做系礼拜一之后啦，呢几日啦，接连几日咧，其实都叫做系喺个 Facebook 啊，都有呼吁啲人，即系其实过嚟，即系一齐关注啦。咁其实嗰、那个作用大唔大？即系其实嗱，嚟帮手，即系其实一齐守村嘅人咧，会唔会多咗咧？其实都。 其实都我哋一路喺网上呼吁系好紧要噶，因为首先就如果大家唔喺村嗰度，其实系唔知村入边嘅情况啦。咁所以我哋有啲朋友会喺度流通宵，一朝早就喺度及住有冇工人出现，有冇保安出现，一见到有咧就即刻讲，然后咧大家就收到工就会即刻入嚟咯。咁因为咧礼拜琴日嗰个情况就系朝头早七点零八点咧就见到有工友扑咗头。咁即係佢會開工啦，咁所以我哋即刻喺度呼籲啲人入嚟啦。咁原來佢哋就正式係九點鐘開工嘅，咁所以變咗有一個鐘頭嘅時間咧，我哋嘅嚟幫手守村嘅人都可以有時間入到嚟咯。咁由朝頭早可能本來得五六個人，咁但係都喺短短個零鐘咧，係有大概三十幾四十個到啦，到十點鐘嘅時候，咁人數都係超緊要嘅，因為啲保安都唔會咁。亂嚟咯，我哋人多 係，即係你哋總數大概就有30個人，就即係一齊去輪奸嘅，係 咪？其實唔係㗎，即係我哋當然有一啲比較會嚟得多啲嘅朋友啦，有啲可能真係喺度 keep 住住咗個零月，真係喺度幫手睇住家姐啦。咁有啲朋友就其實次次都唔係好固定嘅，有啲都會係可能之前冇嚟過，咁但係喺 Facebook 見到呢件事好關心，都即刻搭嚟幫手啦。亦都有啲係可能之前已經有接觸過新界東北呢件事啦，譬如可能參加過活動啊、停車或者我哋馬寶寶呢邊嘅導賞團，於是一聽到呼籲咧，見到 Facebook 我哋叫救命咧，就走入嚟咯。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咩人都有㗎。 系咁，另外咧就系、是、关于咧，其实你又有村民咧，就系讲嗰个就系话咧，嗱，其实因为恆地咧，佢哋系冇权去收地，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哋界定嗰个地界嗰边咧系好唔清晰嘅。咁其实佢哋嗱，你即系叫 Bob 咪讲咗呢样嘢之后咧，其实恆地佢哋有冇即系clarify 翻过，或者系回应过你哋即系呢个咁样嘅提问嘅咧？其实系。 其实咧系两件事嚟嘅。第一，恆基佢系冇权收地咧，其实个意思系佢冇权去申请嗰、那个 禁制令， 系啦。咁我补充少少啦。咁坦白讲咧，其实恆基好似系1996年已经将呢块地买咗落嚟噶啦。咁但系欧家讲紧个农夫咧，佢哋系爷爷嗰度开始种啦。咁其实我哋系冇去同，即系我哋系从来都冇打算去挑战佢去拥有呢块土地。嗰個上面嘅私有產權啦，但我依家討論嘅就係、是，咁塊地係你嘅，係咪等於地產商買咗塊地，然後呢塊地就變做起樓咧？我哋係 question 緊成個城市規劃條例嘅問題，我哋係 question 緊成個香港農業政策、農地農用到底有冇實踐呢個問題咯。咁所以其實因為有啲人都以為我哋係想做逆權侵佔啦，其實唔係啦。咁然後至於佢其實。我哋喺法律程序上面呢我哋冇打算去花嘗試同佢拗嗰個地權，因為呢樣唔係我哋要爭取嘅嘢囉。即係坦白講，如果你真係問我，我從來都唔覺得土地係屬於任何人嘅。而我哋每一個人其實如果係比較真係喺返農地嘅狀態，係應該有人想用，然後就可能我哋其實係希望緊政府有個更加完整嘅農業政策。咁可能佢回購農地啦，可能佢透過一啲團地税啊各樣嘅税項咧，去令到土地嘅擁有人，尤其係農地擁有人咧，係唔好囤積丟荒，農地農用先至係要嘅方向咯。咁呢、這個係嗰個背景啦。咁我再補充少少就係、是，咁其實喺程序上面咧，當恆基同我哋傾，咁而我哋農夫係完全唔肯去接受佢嘅魔鬼嘅交易啦。咁然後咧，佢就去申請法庭嘅執達利，係啦，執達利過嚟去做嗰個收地程序嘅。咁、那個問題就係咧，其實喺3月23號就係恆基嘅執達利入嚟村嗰度啦，我哋係冇見到執達利嘅蹤影。然後咧，但係佢事後又喺度聲稱話已經完成執達程序，我哋係完全唔承認咯。因為正常嘅程序就係個執達利咧係要去到去執達嗰塊土地入邊去行個圈。去睇清楚，然後咧先至去完成呢個執法程序。但係當日係完全冇呢件事發生過嘅。 點解佢哋？ 所以呢個係首先係。 你覺得點解佢哋即係冇去做呢樣嘢咧？又 因為嗰日我哋塞住喺度，唔俾佢哋入咯。 哦 ，OK。 其 其实我想讲咧，即系我知道大家可能每次就系听到有新闻嘅时候，先至会去留意件事，都好正常啦。咁但系我想讲，恒基系20年前开系收咗地，卖咗地，系因为佢20年前买咗地，10年前拒绝出租，大概喺年半定两年前咧，就同我哋讲话要收呢块地。咁我哋一路都系冇理佢，即系我哋冇理佢意思系我哋系拒绝唔俾佢收嘅意思。然后到3月23号，佢就系真系真正道德隔离要嚟收啦。我哋都系塞住块地唔俾佢入嚟，我哋唔同意佢呢个用钱霸住农地，将农地破坏连到起楼呢个行为，亦都唔同意政府呢个40000尺原址换地私商受受利益输送去便利地产商去赚钱，呢个系成个事情啦。咁所以呢3月23号我哋都唔承认佢係有完成呢个得大程序啦。咁所以当佢今个礼拜一再嚟将上面将农地上面嘅人搬走呢，我哋都系觉得佢系冇呢个合法性。然后呢对于啱啱你话地界消息嗰个问题，其实系因为呢、这个嘅如果佢要申请禁制令呢，禁制令嚟讲呢系要有一个好清晰嘅地界范围，话俾人听边块系你，边块唔系你，边啲人入得边度，边啲人入得边度咁样。咁其实系要有呢个咁详细嘅文件啦。咁、但系呢由始至终恒基所提供俾无论系俾村民啦、俾记者啦嘅所有嘅资料呢都系好唔清晰，冇搜到佢嗰个土地其实系边一块囉。因为你见到其实依家恒基嘅地隔篱呢就系马路，其实好多官地啦。咁你唔知佢会唔会执博围下围下混埋官地㗎嘛。咁佢咁样围咗以后就系佢㗎喇。咁所以呢一方面恒基自己各方面昨天在技超那裡都說了、如果他們去申請這個禁制令要有很清晰的文件、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自己都知道其實在這方面他們是理規和是很不清楚的。但是當然我們現階段是、不知道恒基他打算怎樣，但是我們只能夠說的是我們在農地上邊的人，我們根本不同意這種破壞土地的行為，所以我們就一直在那裡守住。 咁但係其實嗱 ，so far 叫做政府呢係對成件事呢都非常之低調㗎嘛。係 啊，唔關佢事咁樣㗎真係。 係囉，即係嗱，譬如佢哋即係搵一啲即係叫保安過嚟即係收地，咁呢樣嘢其實係好唔合規矩㗎喎，其實係。即係你哋有冇嘗試過叫做係即係點講呢，報警又好啊，咁即係其實你有冇即係試過做呢啲嘢呢？ 就是咁嘅，禮拜一嗰日係啲保安員，其實琴日禮拜一都係好粗暴噶啦。咁咧，琴日咧就係、是、完全冇軍裝警察在場啦。咁但係我哋觀察到咧，有啲便衣警察咧喺附近喺度旁觀啊、觀察咁嘅。但係佢哋係冇出證件，亦都係冇做過任何嘢啦。咁、而至於禮拜一咧，其實係好多好多警察喺度喎，即、就、係、是、一字排開一條路邊都係。咁但係佢哋係完全對於保安去箍頸啊、打人啊，係完全係零反應啦。咁當有人去求助咧，佢哋即係甚至有人係行埋去叫啲警察，喂你過嚟啦，我哋投訴嘛，有人去打人啊。咁咧，掹咗佢行咗幾步之後，當個警察望到側邊嗰啲人冇喐喎，咁咧佢行翻轉頭咯，即係離曬譜。跟住我哋其實禮拜二朝頭早咧，咁亦都有朋友佢哋本身係坐喺官地啦，換言之即係保安係冇權去辯佢噶嘛。但係咧，佢哋將保安將官地上邊嘅人咧，又係抬起擔走咗喎。超級嬲啦，跟住就嗰日有啲警民關係嘅警察嚟咗啦，係北區警察北區警署上水警署 sorry 上水警署咧，嗰個人叫做黃家強，咁一係做警民關係嘅，不過我哋好懷疑佢實質嘅身份咧係嚟破壞警民關係嘅。咁話我哋問佢，喂，我哋坐喺官地都俾人抬走喎，其實係咩意思啊？佢就唔應該咁嘅喎。係啦，問佢即係上話投訴啦，跟住咧佢竟然話咁我就 no comment 啦，佢咁樣答咯。咁咧係激到我哋非常之嬲啦。 咁另外就係、是、想問多個問題啦，就因為似乎即係我諗你哋都有個即係長期嘅作戰準備啦，而我覺得即係其實保安啊或者係即係恆基嗰方面咧，都唔介意同你即係拖長嚟玩，其實即係重演翻啊，即係叫做係雨傘運動咧，即係其實同你鬥時間啊，拖時間玩死你哋啊咁樣呢個策略嘅。咁其實嗱，你哋自己本身有冇一個長期嘅作戰策略，同埋就係話你哋會即係點樣去有咩抗爭手法係去做咧？其實係。 就是其實在過去即是我參與即是我在馬布堡咁樣啦，6年間呢 面對類似咁樣嘅收地收情況咧，今次係第三次咯。咁我當然唔係希望之後要繼續咁樣，但係我好想講俾特別喺城市嘅人聽，即係呢啲情況其實係不斷發生。如果你都希望唔好再發生，即係有一次我哋嘅力量係大到俾佢知道你唔好再搞我哋啦，其實你就要入嚟咯。即係你唔即係唔好期望由其他人去幫你完成一啲嘢咁樣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咧，其實蘇花我哋見到嗰、那個，其實我都知道巡走係好花時間啦，亦都係可能係好消耗體力啦。咁但係蘇花我見到參與喺我哋之中嘅朋友，其實佢哋係幾開心噶。即係咁一方面有唔同嘅朋友嚟啦，同埋咧我哋好多街坊街嚟咧，佢哋又會等我嚟傾下偈啊咁樣。 哦，即係街坊都會支持你哋嘅。 係啊，係啊。咁我哋好多街坊，有啲係睇到新聞，然後咧，咁可能平時又有間中嚟買下菜咧，佢哋好特登過嚟探我哋啦。咁我覺得係喺現場，其實有好多嘢可以發生。咁譬如依家可能喺 Facebook 都見到我哋起咗個好高嘅台啦。咁都係一啲本身好叻去做呢啲木工嘅師傅過嚟去幫手。咁然後可能其他嘅朋友都覺得，哇！呢一世都未搬過卡板喎，呢一世都未試過咁樣喺土地上面真係攞個錘仔攞住粒釘揼揼揼揼一嚿嘢出嚟。其實呢個都係我哋一齊去共同創造呢片地方嘅一啲經驗。咁其實我自己本來對於巡走都係擔憂嘅，我就好驚對於參加嘅人嚟講係一個負數，係一個拖累，係一個佢哋好辛苦不斷去虛耗嘅過程。但係蘇花我哋喺呢度個零月嘅經驗咧，其實又唔係咁樣咯。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就係其實除咗啲人加入我哋亦都可以多啲人幫手去輪班啊，同埋真係有咩事多啲人嚟幫手去擋住咧，其實永遠係最好咯。 是是，尤其你們現在得那即是30人左右，其實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啦，是不是？ 其實我都想補充一點，其實剛才我講30人是講緊個昨日的昨日的10:00-11:00，其實當啲新聞出了之後，其實後來呢我想有50-60左右在那裡。咁係㗎，即係我意思是因為有時呢大家是最緊急嗰下10:00，跟住你可能仲喺荃灣咁樣，跟住可能嚟到12:00啦。哦，咁嗰時咧就已經係相對地工程完成啦。咁所以嗰、那個時間嘅補足同掌握係好緊要啦。咁同埋嗰個啱啱講所謂即係30幾或者50幾人，其實都唔係一個固定班次咯。即係我意思係其實 keep 住都有新嘅人嚟咁樣咯。 哦，即係原來都唔係咁悲觀嘅啫，即係喂咁，所以咧，即係喂有興趣嘅網友而家聽住啦，係嘛？即係喂，即係如果邊個係住喺新界西附近嘅，或者係即係粉嶺， 都 即 係其實就 係新界北，即係喂，即係多啲入去啦，係咪？即係其實亦都唔係好遠嘅，我見到有小巴嗰啲路線嗰啲咁樣嘅。好多謝你啊，佳佳，係 ，thank you。 我想講， 係講埋講埋，好，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好啦，咁啊，即係係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因為其實呢個係即係如果大家真係真心覺得自己本土派嘅話，抗赤化呢呢、這個係好重要嘅。 不過我真係有個疑問，即係我聽阿佳佳講完即係點解要捍衛個土地之後呢，當然啦，佢係一個 typical 嘅左膠啦， 係啊， 好明顯就係因為點解即係其實啲共產主義嘅意味喺度噶嘛，其實呢個土地又唔係屬於你，亦都唔係屬於我。不過咧，大家喺個過程之中咧，一齊去。即係感受一下，即係土地嘅意義咁嘅意思啦。呢啲係左膠噏嘅嘢嚟㗎。 即係唔係咁講？你咁樣講咧，即係咁高尚嘅情操咧，就唔係個個都有共鳴嘅。即係如果你話要抗赤化，去到咁樣嘅，即係咁樣嘅 政治層面， 喂，咁反而我覺得係有效啲嘅。而事實上真係， 因為嗰個係激起咗香港人嗰個情緒嘛。 係啊， 正如我哋喺呢個節目裏面不斷喺度重複嘅就係、是。即係10年有租嘅原因都係咁啫嘛，係 啊， 係咪？因為你覺得英文嘅講法其實我覺得係最清楚嘅，即係 encroachment。 嗯， 即係而家我哋侵入你個位嘅， 係啊， 侵佔你嘅空間啊，唔係所以喂攞呢個 angle， 梗係激起大家嘅情緒啦，係咪？即係雙飛一樣啫嘛，哇！你大佬你搶咗我啲僆仔嘅幼稚園學位啊，你搶咗我啲床位啊！喂，呢啲係 喂，其實 計啊嘛， 喂，其實會係更加犀利，因為其實你開放個東北之後，喂，嗰啲人落嚟係更加容易㗎。 咁梗係當然啦。 咪係咯，喂，所以點解如果你自己話自己 變成係相似係一個 economic free zone 咁啊嘛？ 係啊， 即係好似近時嘅所謂咩沙頭角咁啊，你又可以行 中街， 係咯？ 阿陳雲講嗰啲啊，即係喂你新喂你而家你而家北區嗰啲子宮全部要報廢啊！即係如果陳雲嘅講法咁計嘅話，係嘛？喂，即係咁樣噶嘛？喺你有乜可能唔理啫？你就喺度自己喺度講獨立，你點樣獨立啫？根本上而家香港就係同大陸共產黨 應該咧。如果我按佢嘅邏輯咧，就係寸土必爭。 梗 係 啦， 你第一，我哋唔要東江水，我哋要自己製造呢、這、一個呢、這個海水化淡咁樣。 啊， 喂，你梗係要頂啦。 係啊， 喂，第二唔使要你自由行。啊！你嗰啲雙程證嚟香港旅遊嗰啲，我哋唔要。 啊！ 嗯、即係我唔使靠你 嗯， 我唔使同你經濟融合啊嘛。喂、嗯，新界東北咪就係一個經濟融合嘅最好嘅例子咯。 嗯、 喂，其實我一路好多講嘅，香港係走唔翻轉頭啫嘛，或者走到一半之後，你發覺即係蝕底多過著數啫嘛。其實由第一刻開始，你要捍衞香港嘅一國兩制喺政治上嘅，你一定要捍衞喺經濟上邊，你不能夠過分依賴佢啊嘛。 係啊， 喂，難聽啲講。你條春袋俾人揸住嘅時候，人哋想你點就點啦，大哥！你啲錢喺曬人哋嗰度，喂，你繼續生存嘅空間喺人哋嗰度，喂，梗係要呢一個嘅靠佢啦。喂，老共就係想咁噶。 嗯。 喂，西藏都係用緊呢一套噶，俾著數嘅你班西藏人嘅時候，你要靠佢。不過西藏人因為嗰個宗教信仰係好強烈。 係。 即係錢對於佢嚟講，物質對於嚟講， 甚至生命對佢嚟講， 都係好濕碎嘅嘢啊嘛。 係係係。咁啊 所以我而家要問啦，喂，咁你本土派去咗邊啊？你點捍衞本土啊？你嗰啲本土係講緊乜嘢㗎？係咪？喂，而家人哋入侵你個疆界，直情係新界東北就入侵你個疆界啦。簡單講就係、是、死曬喺邊啊？班粉腸。 嗯。 即係證明呢班人嗱，我唔敢咁估啦。但我都想咁估咧，就係點解一見到啲權貴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劣嘅仆街。 唔係阿老蕭話咧，即係佢而家接受呢個一周刊講，即係呢啲本土派去選嗰啲咧，即係都係中聯辦嘅。 喂，其實老蕭咪就係同我不謀而合咯。 嗱，你又喺度吹簫啦。 喂，佢講嘅嘢其實喺一仔嗰講一段嘢其實同我嘅估計同判斷係差唔多。 嗯。 我講嗰陣時候，你班粉腸就話我全部陰謀， 因為你唔係老蕭， 係咪啊？我都有邏輯，我有推理㗎。屌，咁容易有人掟石咩？你本土派唔走去東北掟石，面對啲咩嘅時候，差佬又唔喺度咯。 嗯， 係咪啊？一個起身我都唔發覺你包仔去曬邊，大哥。嗯、唉， 喂，講就講喎，我前日聽阿即係歐軒講咧，即係佢啊，唔係歐軒啊，阿金英啊，佢話即係睇到即時新聞講咧。吓、啊，即系阿郁文可能会选九东、啊， 唔系啊， 唔系，琴日佢翻到嚟啊，佢然后回避咗呢个问题啦，临走啊， 嗱、啊，你而家对住镜头讲，系咪真系选先？ 喂，如果嚟九东，我会认真考虑就 系、是啊，你真系会认真考虑。 喂，你趕走曬啲人先啦，快必嗰啲會走啦，係咪啊？黎文樂嗰啲會走啦，胡瑞山嗰啲會走。 哇！你咁多 condition 嘅，喂，嗰陣時你好似係 嗰啲唔係嗰啲唔係我 condition。 土伯， 喂，大佬啊，你唔好搞到，喂，而家咁樣戒票法，喂，嗰啲係同我嘅支持者差唔多咁啊，我咪變咗3-4% 咁啊，好大鑊。 唔一定要 即係花生台得3-4% 嘅支持者啊， 唔一定要趕走。有啲人咁樣 propose 就係話你。第一條隊得唔得啊？一條飛得唔得啊？你同阿快必咁樣樣， 再諗啦，係 嘛？ 到時、啊、我覺得佢唔會咁做啦。 咁 佢唔會係一個咁冒風險嘅人咯。 咁佢亦都話，即係好多阿快必亦都話，好多街坊都掛住你喎。 多謝多謝。 啊、你睇到你有冇啲感動咧？ 喂，你唔知喂，其實有不少人同我講，就係因為佢喺黃大仙見唔到我啦，所以佢而家走咗嚟聽花生台啊嘛。啲人熟阿嬸嚟噶， 邊個？ 即係啲街坊啊！ 即係你啲舊街坊，而家就做咗花生台忠實聽眾。 佢咁講啫，我唔知係咪啦。 邊個講啊？ 有人話俾我聽啦，佢哋話我好耐未見過陶君衡啦，喺黃大仙區，咁所以咧、哦、我而家上花生台聽啊。不過我冇講啫嘛，我唔係送羅邊啊。 佢咪成張擺喺屋企嗰度啊？ 冇誇張啩，大佬，我啲 poster 都冇曬以前選舉嗰啲。但係 anyway， 其實如果佢去嘅話，我真係會度咯。我唔信佢會做呢樣咁傻嘅嘢咯。 嗯， 阿达死阿达嘅事啊，系咪？阿达赢唔到噶啦，而家咁嘅环境，只要而家嘅出选嘅人数系不变嘅话， 好， 咁除非阿爷有手脚做啦，共产党有手脚做，要焗到 即係黃達當選，但我覺得佢唔會。而家佢哋開始驚弓之鳥啦，經過旺角嗰單嘢，當然佢哋一定會好認真咁調查究竟呢件事發生係咩原因，究竟係佢哋嗰啲線入面嘅人即係搞出咗個禍啊，定係呢個係一個香港真正嘅社會矛盾？你睇下張德江嚟，一定會有警示嘅啦。 嗯。 是咪对梁振英嚟讲，对成个特区政府嚟讲，对成个反对派嚟讲，都会系攞一个下马威。因为对中国人嚟讲，喺佢嘅角度，佢哋会觉得呢个系领土完整嘅一个好重要嘅关键。喂，连西藏，屌咁荒芜嘅地方，系咪？即系嗰啲真系有山有水唔关你事。喂，嗰啲人又唔系你嘅人， 系 皮肤都唔同啦，大哥。讲嘅话又唔同，文化、宗教信仰同唔同，佢都要霸住人嘅地方，大哥。 嗯， 我香港有钱嘅嗰度呢度。 嗯，好，咁啊，即系系时候我哋邀请我哋呢位即系重要嘉宾出场啦吧。 其实唔系好耐嘅咋，我哋今日中午做嘅咋呢个访问。 系， 我都觉得几精彩的，系嘛？我唔知系从边睇嘅，大佬。 O K， 唔系你有你好似好激动话哥。 唔系我听到佢一两句说话，我即系 拍晒台喎吓， 上火啫。 嗱，其实咁样嘅， 同你拍 嗱呢一集咧，我哋就会有视像嘅 YouTube 咧出街嘅。啊，咁就因为我哋就开始拍片啦，系咪？咁希望原本我哋上个礼拜就话今个礼拜试直播，即系视像直播，但系应该下个礼拜咧，如无意外就可以试噶啦。咁啊，嗱，即系亦都即系不厌其烦讲多一次啦。我哋 YouTube 就其实系对我哋收入系非常之重要啦。 大家睇晒啲广告去， 系啦，睇晒啲广告去，30秒广告，即系大家唔好唔耐烦，系咪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嘅 channel， 系咪？咁啊，好多谢大家。咁啊，好啦，下休息翻嚟，嚟到陈淑庄啦，啊， 好，陈淑庄出场， 好， 拜拜。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郑经翰。